相和我执掌帅意， 下面我们请奚耀波先生生前所在的剧团石家庄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赵建忠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乌龙院》。 殿中丧礼。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此人马。 国王大人相赠一盏。我寻被困在天堂下，为还你便犯天，无奈何只得来埋他。白手儿啊，历九千去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啸博先生95诞辰纪念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